Hello， 欢迎收听健康未来是读懂身心大小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是嘉宾集团创办人李文斌总裁。Hello， 总裁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那我们上一集呢有提到了这个肠道的健康，那我们从这个一般肠道的问题一直到对应急症呢，那我们的草本分子营养都有方法。今天呢要特别请总裁跟我们聊一聊，在肠道之前就是我们的胃啦。好，那这个胃啊很重要啊，我们能不能消化？你的肠道呢，我们小肠是负责吸收营养的嘛，大肠呢是负责吸收水分并且把这个粪便排出去的。但是在这之前很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是胃，胃健不健康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对不对？ 没有错，胃肠的不健康的话，消化不良，那第一点是它直肠它也没有办法正常的吸收营养啊，那么经过大肠将排泄物要排出去，它也会产生不正常的现象。 所以胃部很重要呢，胃部等于是说你的肠道健康的先前部队，好，你胃一定要先把它调整好。那现代人很不幸的啦，真的生活节奏很快，很容易紧张，然后饮食又精致化，三餐不定时，然后有时候边吃边看电视，边吃就边看平板上面的这些节目，导致呢大部分的人在胃的消化功能上就变得很弱，造成消化不良、胀气、食欲差，甚至呢胃气虚寒，这些都是常有现象。还有常常听总裁讲到，就是说思虑太多，也会造成胃部的不健康，是这样吗？ 对，它也是直接会影响胃的蠕动。 所以我们的胃好被称为后天之本嘛，但是在中医里面经常把脾胃脾胃两个讲在一起，这两个到底什么关系？ 那兄弟啊，中央之土啊，中央戊己土啊， 是 戊是阳土啊，这个己是阴土啊，那它就是脾胃，脾是脏，它是属于阴啊，胃是属于腑。 脏腑，那这两个也不一样哦。对这个现代医学来讲，反正都是叫做器官。 每一项的五脏六腑都是有它的阴阳存在的。 那所以说，在中医里面呢，脾胃被称为后天之本，生气血养五脏的根本。那等于是说，如果脾胃不好的话，那其他五脏也都完蛋喽。 因为它是在中宫嘛。啊，还有下还有上嘛，上卦下卦嘛，啊，它是属于中宫，所以它是也能影响上也能影响下。 哇，听起来真的超级重要，所以中央之土没顾好，其他的那个四面八方的其他器官也都会这个不好。那请教总裁，脾胃通常会有什么问题啊？ 脾胃通常你假使说正常的人士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不正常的就是造成脾湿，脾湿就不能运化，而且脾统血，我们有时候贫血的话，你就要吃龟皮汤。龟皮汤它不但能补血，啊，它也是能造成这个胃啊它的蠕动作用。 什么叫做脾血？ 脾统血，统筹这个血液。 哦 ，OK，哎，啊，所以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个是脾胃可以称为后天之本，是生气血，所以它是统御这个制造血液的来源。那在这个现代医学里面是认为骨髓是制造血液的，在中医里面不是，是脾脏。 脾脏。 OK， 所以脾脏不好的话会影响到全身的造血功能咯。那这个消化系统的话可以说是免疫防御的最重要的核心第一道防线。 没有错。 所以如果肠胃不好，等于是整个身体里面的健康中央系统拉警报的意思。 对，他说这个肠胃不好，他说免疫力就会降低，啊，免疫力一降低，抗体就不足了， 是 稍微受外界的一点影响，他就马上生出很多很多的奇怪的病症出来。 那总裁，为什么现代人这么多人都是肠胃道不好？ 这个就是说心情会影响你的胃啊，哦，会造成气滞血凝。那么你的饮食的话，会造成它的燥热，比如煎炸的东西，就会让它造成燥热的现象。那燥热呢，它就也是一样，气闭肉身嘛，它这个胃它就会产生消化不良啊，哦，产生胃胀、胃闷、胃痛。 所以真的是从心理层面或及生活层面， 都有可能造成我们肠胃生病。像现在人生活节奏很快啦， 对啊， 好，然后吃饭的时候吃很快。我看我们公司的同仁哈，没有一个人专心好好吃饭呢。只要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很把握时间，电脑萤幕开着，看各种的网路搜寻资料，影音同仁在旁边帮忙录音，就在偷笑，自己就是这样子。好，然后呢，这个当然吃完之后，下午他们就会叫一杯冰饮、手摇饮进来，这真的是很容易让脾胃受伤的一种饮食状态。 对， 然后在那个生活压力很大，步调很快，这种紧张的情绪，我们的肠胃道是第一道防线，接受到这些情绪。那在我的研究的心理学上也都已经清楚研究这个路径，我们的情绪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质醇的分泌，然后呢就会影响到其他的内分泌，然后整体的健康状况就变成一种恶性循环啦。好，那所以说要请教总裁，就是说这个颈胃宝这个产品的设计是以基于什么样子的原理跟机转，如何帮助我们的胃，受伤的胃、虚弱的胃能够变成健康呢？ 因为其实这个颈胃宝的设计，当初我是讲了很久，就是说肉中有寒，寒中有肉，补中有泻，就是说消除气机，消除这个腹部胀闷，这些东西 有君臣佐使的搭配，所以那是所有的胃肠消化不良或是胃痛，颈胃宝就可以把它消除掉，是一个很圆满的一种结合了。 所以这个颈胃宝其实是在调理脾胃，强化基础消化跟吸收力，是这样子吗？ 对。 那如果它搭配优生菌呢？ 也可以，因为优生菌跟这个颈胃宝是它是没有互相抵触的。 所以如果脾胃强，百病就会少，养好脾胃也就是养好人生的根本咯。 对，没有错，尤其是脾主肌嘛，我们的肌肉啊，这个假使说它会不断的消瘦下去之后会流失，就是完全是脾脏的问题。 这个跟我们现代医学所讲的真的蛮不一样的呢，中医有它的一套智慧跟原理。 是因为差别的是说西医是将人体分开，是个别观，用个别的方法去调理，但是呢五行的心肝脾肺肾它是相互关联的。 是， 你一个生病你必须要考虑到其他的脏腑的功能，把它调和起来，达到阴阳平衡调和的状态，它自然而然它一些病痛它就会自然消除掉了。 其实在现代医学里面，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人身体不舒服，那他不舒服的不是只有一个部分，他可能很多，比如说有些人，觉得头晕啊，然后胃不太舒服啊，这个到医院去还真的不知道看哪一科呢，头晕看哪一科不在，然后胃不舒服就会去看肠胃道，然后呢就会发现说在现代医学里面把身体切成一块一块的，当有问题的时候都不知道哪里。中医就不一样，中医把身体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所以都会去找根头，或许他头晕并不是头部发生的问题，好，有可能是胃脾胃出了问题，那脾胃出问题有可能就会造成造血不良，贫血，贫血就会造成头晕的现象，那有可能他的头晕是透过治疗脾胃就可以改善了。 其实我们说中暑好了，你刚刚中暑了也会头晕，整个头会很重重的，身体好像很重这样。 对， 只要中药的三物相如饮一次，马上就解除了。 是在西医的治疗方法就是打点滴补充电解质， 而且这个东西就是刮痧也可以，一中暑发现说就是人懒懒的啦，气力不足啦，头晕啦，他马上就刮痧，一刮痧整个精神就好了。 所以有些用物理方法， 会透过皮肤的刮痧把他的手气把它排放出来。 是，所以真的嘞，身体是一个系统，而且是内外相通啊，所有的器官都是相通的。所以中医都很强调说要治本，不能只是治标，如果治标的话那真的很可怜，有什么症状就一直对治那些症状，有可能去一趟医院拿了一大堆的药回来都是在抑制症状，但是根本问题根本没有改善， 改善不了，治疗你的肝可能伤到胃，治疗你的胃可能就伤到肾， 每一样都需要，除了就是维他命 A、B、C、D、E， 对不对？那一些维他命它没有副作用以外，其他的所有的需要都是有毒的。 是，那现在呢，我们线上听众朋友更需要去学习的就是有关于辨证啦，好，知道说哎，自己哪里不舒服，哎，它是中暑，一般人比较没有办法去判断的，或像我刚刚所说的啊，我现在有点晕眩，晕眩有可能根本就是胃气积住。那像说我们在前面几集有谈到，像说有狭心症啊，心脏有问题的，竟然是胃气阻塞所造成的。那这个可能就是要像总裁一样有相当的经验才能够去辨证了。所以呢，我们线上的朋友如果说要能够像总裁一样有这个能力来辨识说我现在这个症状根源来自哪里的话，恐怕还是不太容易的哈。所以呢，我们只是想要提供这样子的生活常识给我们的线上朋友，就是如果你身体有疾病的话，第一步先思考透过中医的方式来调理自己，而且呢，现在不要去轻忽小小的感冒，也要赶快将它排除好。 没有错，我刚刚有说了，就是说感冒三天它还在肺，它的寒气还在肺，超过三天呢它会进入肝，肝超过一个礼拜它就是肠胃，这个就是说它一直都会延续下去。所以感冒了，稍微打喷嚏了，你就觉得哦，你实在有感冒。但是最方便的方法就是什么，你不需要去拿药，你就赶快那个姜母茶煮个两个小时，放黑糖进去，肉肉的喝，喝到它汗流出来，它就好了。 OK， 非常谢谢总裁啊，今天跟我们聊了那么多，让我们认识到说，诶，从日常生活里面调理脾胃，强化肠胃功能真的超级重要的，因为脾胃强才能够养气血，护五脏，是所有健康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那呢，接下来下一集呢，我们要请总裁来跟我们聊一聊有关寒风课。那我知道寒风课这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啊，好，那也是很多中医师呢他们很害怕面临的，就是有关于咳嗽。好，听说咳嗽有18种咳嗽，所以人家说医生怕地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下一次就请总裁来跟我们聊一聊咯。谢谢总裁。 不客气，谢谢大家， 拜拜。